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啊，歡迎翻嚟咧嚇，即係我哋下一節嘅浩浩汤汤啦。今日咧繼續係講中國嘅諺語啊、俚語啊、嚇俗語啊，同埋歇後語嘅。咁啊，就上個禮拜介紹都好多啦，但係頭先我哋都介紹咗唔少喎，即係有好多真係好即係趣怪嘅。有好多咧，我都未聽過。嗱，即係有啲就 Jeffy 未聽過啦，嚇咁佢學到嘢啦。 多數， 但亦都好多咧，我都未聽過咧，其實我都學到嘢嚇。咁我相信咧，即係嚇即係你收聽收睇嘅朋友好多咧，都一樣係學到嘢嘅，真係好有趣啊！咁跟住落嚟咧，其實就同大家再分享咧，有啲咧真係嘅智慧啦嚇。譬如就係大智若愚，有冇聽過啊？ 係，梗係會聽。 就係大巧若拙。其實呢兩個呢係出自老子道德經的。佢仲有呢就係叫做大象無形啊，咩、啊、大音犧聲啊咁樣啲。即係其實即係估唔到2500年前喎，2500幾年前喎、啊。即係嗱呢兩個呢其實就係講我哋做人啊，咩、啊、大智若愚，真係好有智慧嘅人呢，佢唔會話處處都顯現自己嘅智慧嘅。啊佢呢你睇上嚟呢好似一個普通人咁樣嘅啫，甚至你覺得佢好似好愚蠢。啊、但佢係內面咧就包含好大嘅智慧，大巧若拙亦都係嚇，咁啊就係、是、哇，原來佢即係佢本來係好有呢個技巧嘅，咁但係你就咁望佢咧就好似啊好笨拙。 通常一啲少林寺嗰啲， 係 冇得掃地嗰啲和尚， 真正嘅掃地嗰啲和尚嗰啲咁樣，冇錯啦，啊咁啊，咁但係大象無形啊，大音犧聲呢就是、老子即係好犀利嘅宇宙觀啦，係嘛？原來最大嘅嘢咧係冇形體嘅，係嘛？大音犧聲咧，原來最大聲嘅聲音咧係聽唔到嘅。哇真係勁啊呢、這個、啊、好啦咁但另外有啲呢嘅智慧呢就係、是譬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呢啲幾有智慧呢即係話有時呢即係時勢亦呢好得意嘅令到你成功嘅因素呢往往到頭來亦都係令你 失敗 嘅因素。哇呢、這個你話即係你點會諗得到啊係咪哇呢樣嘢利我啊哇我繼續就係跟呢個方向去做啦咁哦到頭來原來呢嗰、那個就係最後令到你失敗嘅地方所以我哋叫做成也蕭何咁當然呢個有典故啦咁但呢我就唔能夠好詳細講啦咁呢個好明顯啦蕭何啊韓信啊張良啊係咪就全部係劉備嗰啲謀臣嚟㗎嘛係咪即係當時係呢個楚漢相爭嘅時期係咪就係劉備㗎咁所以蕭何呢啊劉邦係 sorry 啊唔係劉備啊係劉即係成日都咩就係劉邦同呢個項羽咁呢個係劉邦嘅謀臣咁所以蕭何因為幫到佢好多嘅咁但係呢就係一個典故我可能好似好耐以前睇過不過但係唔記得咗啦真係所以叫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另外一個一定係有典故嘅就係30年河東30年河西、啊、真係㗎喎其實呢個意思呢就即係話呢世事無絕對、啊哦、就係話即係有一段時期呢就你係領風騷但係有一段時期呢就可能係嗰邊領風騷、啊哦、或者係一邊呢一段時期呢就利呢邊一段時期呢就利嗰邊即係嗰個形勢呀天時地利人和咁樣所以呢其實呢就唔能夠一本通書 读到 老睇到老嘅吓，即系世事嘅嘢。正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咁样样系嘛。咁你中国人就好多呢啲咁嘅智慧啦，系嘛。咁另外咧，有一个咧又系有典故噶啦。呢、這个就系应该系杨修之死啦。啊，大家听过好出名啦，就系鸡肋鸡肋。系咁样咧，佢就见到曹操。佢咧其实咁啊，曹操咧佢就好似。其實應該出自《三國演義》啊嚇，咁啊，但其實我冇仔細睇嘅成本《三國演義》啊，咁啊睇曬呢度睇啲嗰度睇啲嘅啫。咁但係佢就講咧，即係曹操梗係好聰明啦。咁但係下面咧有一個楊修，亦都係聰明絕頂噶嘛。咁佢就揣摩佢嘅心意啊嘛。啊，咁有幾個啦嚇，即係一口酥嗰樣嘢啦嚇，即係原來即係係啦，即係係啦，一人一口酥啊，即係一盒酥，一人一口酥，同埋嗰個咧即係門。呢、這個活就為闊係嘛？佢寫個活字就嫌嗰度門太闊咁啊嘛。咁佢另外一個咧就雞肋雞肋啦嚇，即係佢就唔知係唔係講佢有一個要採取一個策略定行動定點樣我唔記得咗啦。咁但係咧佢就呻咗句出嚟，佢就雞肋雞肋啊！佢唔知係咪去攻佔嗰度啊，定係乜嘢咧？咁但係咧啲人又唔明佢咩意思。咁但係後嚟楊修解啦，佢話：哦，雞肋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我哋食雞食到嗰啲肋骨嗰啲咁嘅地方啦嚇。佢就叫做食之無味。 棄之可惜， 棄之可惜咁啊！其實講真都係一個進退兩難啫，進退維谷嘅意思，即係話咁又唔係幾好，咁又唔係幾好嚇。食佢又冇味，唔食佢又好似幾可惜。 但呢兩個字呢就真係好簡潔咁樣呢。 係囉。咁所以而家我哋中國人好多都識㗎啦，就算你唔知個典故，但係就唉雞肋雞肋，其實就咁解啦。 係。 係 咁我都講兩個我覺得幾有意思啦。 好啊。 咁一個就係、是、財哥應該個個都聽過啦，而家家有一老。 哦，如有一寶。 係啦，咁我講啦講返我自己呢，其實我婆婆呢，咁其實其實佢就過咗身嘅上年啦。咁、我哋呢之前呢成日我哋都會用呢句嘢呢去氹佢㗎，就係、是、話成日佢又成日自己話自己冇用啊，覺得自己九十幾歲呢，咁話都即係幫唔到人啦，又做唔到啲咩啦，咁我哋就會氹佢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咁嗰陣時我哋都唔係話好明嘅，咁但係呢佢過咗身之後呢，咁我終於發覺咗佢呢嘅重要性啊、原來呢呢句嘢真係好有智慧。原來我哋呢即係屋企人比較多，我哋係有即係我有七個八個啲，即係唔係兄弟，係嗰啲爸爸媽媽啊，嗰啲阿姨啊嗰啲、其實上一代人都好多人咁，係咁啦。咁其實呢我哋其實大家嘅關係就本身就唔算好好嘅，咁但係呢原來呢真係我婆婆呢離開咗之後呢，咁大家呢都會念記住呢、這個我婆婆啦。因為其實原來呢好多以前嘅人呢，佢嗰啲品質啊，即係我哋係現代人冇㗎，即係佢可能以前一個好即係兼愛啊，即係好對所有孫都好愛錫啊。咁我哋呢到而家呢咁都非常之記得我哋我婆婆啦。咁之後亦都係因為我哋婆婆呢佢個即係佢好愛我哋呢個精神呢，咁我哋亦都會因為咁樣而我哋屋企人嘅關係呢咁比以前就仲更加 好 非常之好。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呢係一個好有真係好有智慧囉，即係佢係即係聽落去係即係可能以前就字面上嘅解釋就以為好多經驗嘅，但我都發覺而家呢一個 呢咁呢個亦都啱，兩樣都啱，佢個人生閲歷係咪即係都可以俾到好多啟發我哋。但係你頭先講過呢，佢作為一個嘅一個中心或者一個重心啊，即係連係住所有嗰啲家人啊，係咪嗰個感情啊咁樣呢，呢、這個係好珍貴，好珍貴， 好珍貴。 咁其實呢你講起呢樣嘢我忍唔住呢，講起呢我就即係有個朋友呢佢前一排喺個 Facebook 度呢就寫咗句嘢出嚟，我諗佢一定係有感而發，但係我睇落去啊，我覺得寫得非常之好。佢話我哋後生嗰陣時呢就陪老人家呢就覺得係一種嘅責任。咁但係呢到我哋上年紀呢係有老人家陪呢就覺得係一種福氣。 好幸福。 係啊，真係㗎喎。其實呢我而家就開始有咁感覺㗎。即係其實大家嚟時講佢，因為你知我讀三人所就百無禁忌啦，我唔怕講嘢啦。因為老人家始終有一日會去㗎嘛。咁你諗下，其實你而家個老人家佢雖然可能周身病痛又樣好唔方便咁樣。但個問題當你有一日仍然係喺度嘅時期，相處嘅時期呢，你一齊去食餐飯或者又走去飲個下午茶或者去邊度都好嘅時期呢，其實啲老人家一定愛錫你㗎係咪？講真佢唔喺度嘅時期，呢、這個世間上就少咗一個係無條件咁愛錫你嘅人，係咪？咁佢喺度嘅時期，講真其實就算佢個身體幾弱，佢頭腦大致上都清醒，一樣可以有講有笑㗎嘛，係咪？佢又講返以前嘅嘢又得，又講最新嘅生活上嘅瑣事又得咁樣，係咪？咁所以呢佢嗰句說話我覺得好有意思，即係後生嘅時期陪老人家係一種嘅責任，甚至講得難聽呢係一種負累。但係到你上一年紀啦，當然呢個個人嘅體會唔同啦，有啲人可能去到四五十歲啦，有啲人去到五六十歲啦，咁有啲可能三十歲已經有咁嘅體會啦，如果你有慧根嘅話，係咪？但係即係起碼好似我咁樣去到成過咗五十歲呢，其實真係佢嗰個說話呢係有意思，佢話上咗年紀有老人家陪呢係一種福氣，係咪？你諗下，你好易咋嘛，你想象下有同冇嘅時期，因為佢冇就永遠走咗㗎啦嘛，咁你必仲有嗰種福氣呢？所以今日你現有嘅時期呢就應該珍惜啦。真係好有意思啊。好，咁跟住落嚟呢當然呢有頭先我講啦，就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呢，我哋繼續落去呢、其實就係所謂長江後浪 推前浪， 可能有一句呢就叫做佢係世界新人換舊人喎，係啦，咁即係話其實呢就一代一代接落去嘅，咁雖然一代過咗你一梗係傷感㗎啦，係咪？或者你可惜呀，或者你咩偉人都好啦，或者咩偉大藝術家科學家都好啦，咁但呢個世界就係咁㗎啦嘛，係咪？長江後浪推前浪㗎嘛，世界新人換舊人㗎嘛，呢、這個就係個規律嚟㗎嘛，係咪？好啦，咁但另外一啲呢就講到呢、這個啦，世界社會嘅公義問題啦，咁呢個就即係不獨止我哋而家嘅資本主義社會㗎啦，雖然你聽我講過好多啦，就係、是、自古以嚟都係㗎啦，有文明都係啦，就係、是、豬門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路有冻死骨就自古皆然啦，系嘛？咁、当然咧，仲有咧就只许州官 放火， 放火，跟住咧 不许百姓点灯， 不许百姓点灯，系嘛？咁然之后咧就仲有就系、是、富者连田千亩，咁呢个可能未必咁多人听啦，呢、个就叫贫者无立锥之地。啊，咁但係咧，我就中意，因為我咁都唔對稱嘅，即係唔係對亂咁啊，即係我通常我就會改做咧，就係、是、富者連田千亩，個貧者無以立锥嚇。咁、當然咧，呢、這個咧應該係個鋸字嘅，兩睇即係嗰個鋸你嗰個鋸啊，即係個連擺個鋸嘅地方都冇啊，一個尖釘都冇啊，即係嗰啲人窮到係嘛？但係有錢嘅人咧，哇！即係一望無際嘅田都係佢嘅，咁你話嚇、啊、就係、是、呢個貧富懸殊幾緊要啦。 咁呢個我都想講少少，就係我之前咧誒，即、係因為財哥介紹過一套叫做誒《The Untold History》 啊，係啊，美國嘅歷史 係啦。之後咧，咁我都借咗一套嘢啦。咁我都係睇完之後，我冇財哥咁感情。澎湃啦，即係我都冇話有啲咩、我都好感動嘅。但我都想講下咧，睇完呢套之後咧，佢講咗好多內容嘅。咁、但係佢描述得到咧，即係我哋睇得到原來呢、這個可能即係講緊美國呢個背後咧、原來佢真係哇！我真係好明白財哥點樣講，佢係一個大奸狗啊！即係佢可以咧對好多窮人啊，對於第三世界國家係完全咁不斷侵略咧，係完全咧，我係想象唔到嘅、我係覺得完全係。荒謬到程度就係、我覺得咧、正常嘅，我覺得你係會頭先講嘅老友， 但 係 普通嘅美國人咧係唔知嘅， 係啦，冇錯， 就係佢哋嘅精英統治集團，係 冇錯、 就乜都知， 冇錯， 但係佢哋嚟講，佢哋就要維護佢嗰個咁樣嘅利益，當然佢美其名就叫做 American Interest， 係嘛，即係總之。為咗美國利益就做乜嘢都得嚇、就係點樣傷天害理都得。不過佢唔會話俾美國人民知。 咁大家真係要睇下啦，因為咧財哥頭先咁講，可能大家都未必感受到啊。佢真係原來係做一啲好誇張、好誇張、好荒謬嘅嘢咧， 係 完全咧超出人嘅想像範圍嘅咯。咁呢個大家值得睇下啦。 好，嗱咁咧，好啦，講翻頭先啦嚇，即係世界不公義啦。咁但係於是咧，我哋中國咧亦都係從來都有好多人就係話，即係叫做窮不與富敵。跟住嗰句 咧， 嗱好重要啊！呢、這個我哋中國人啊，窮就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嗱、呢、這個就係我哋中國傳統嘅，不過而家就唔係啦。而家喺資本主義世界入面咧，就官不與富爭，即係話根本個富咧就連你個官咧佢都會支配埋嘅，駕馭埋嘅。但係喺以前中國傳統帝制咧嘅情況咧，嗰啲真係咧佢係士大夫一路考上去噶嘛。咁、個皇帝當然就巴閉啦，乜都啦。但係佢後來有宰相啊，同埋一班嘅嗰啲士大夫啊咁樣咧。咁、個官咧個權係好大嘅。嚇、當然咧佢有啲貪官啦，但係亦都有啲清官啦，係嘛？咁但係富咧以前咧就指就做商，即係商業嘅人啦，嚇、咁商業嘅人咧，我哋中國因為士農工商，個商係排到最咩啊？ 最尾 最尾㗎嘛。咁所以以前咧係真係叫做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另一個講法咧就係話生不入官門。 死不入 咩啊？ 我又系谂起 最紧要嗰样嘢就落去边落到边度一啲人系啦，就地狱系，所以咧啲人就话、即系讲真咧，死不入地狱系唔到你讲啦，系嘛？但系个问题咧，生不入官门最好就唔好啦、因为咧其实咧官字就点啊？ 两个口 啊，真系好嘢咧！我哋要做字啊，官字两口，即系佢咁讲就得，咁讲就得，你点够佢讲啊？吓、咁所以亦都官咧，确实都有时会俾啲有钱人收买噶嘛，吓、俾人洗黑钱贿赂啊，咁所以就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嗱咁，但系咧，我记得前几年啊，所谓就前几年眨眼都可能十年八载啦吓。当其时任志刚咧都仲系做呢、這个吓呢、這个金管局咧个总裁咧，佢讲嗰句说话咧，好似喺立法会嘅，啲人都成日 quote 嘅，佢就系话，你成日讲话呢个位边个坐啊，定嗰个坐啊，究竟系边个合适啊？佢话其实冇紧要嘅。嗱咁啊，即系英文有一句嘅，但系英文嗰句同我哋真系冇得挥啊。英文咧就一般就系话 nobody is indispensable。即係話冇人係不可或缺嘅、即係你以為你好巴閉咩？你話哇唔通你走咗呢個機構就會冧檔啊？唉，你唔好傻啦咁樣樣。咁但係咧，任志剛當時講嘅說話咧就係咩啦？佢就鐵打嘅衙門，流水嘅官。 哦， 哇，幾好嘢！即係八個字。 係點嘅？ 演包佢意思即、係其實最緊要就個制度或者個組織。或者係嗰個建制啊， 鐵打嘅衙門， 即係個衙門就緊要嘅，但係個官咧就流水嘅官， 啊、但係講真，就算佢點樣流水法，你都鬥佢唔過啦，因為佢有佢個 positional power 啊嘛，係嘛？咁、但係始終佢意思話，你唔好咁介意介埋邊個做，你而家嚇任志剛做、陳德霖做，其實大家唔使擔心嘅，鐵打嘅衙門，流水嘅官啫，咁樣啊，真係幾正經。是吧、好嘢。好啦，咁跟住落嚟呢，有啲讲返去官场啊，或者我哋叫做职场啊，而家好鍾意啦，又好憎有一样嘢。人一走，你咪听过呢、就係、是、真係好有意思嘅，你呀叫人一走茶就凉。 哦。 哇，即係讲呢个世界呢，其实世态炎凉呢，你在位嘅时期就个个阿谀奉承，係咪要乜有乜，係咪咁，但呢当然你一离开咗个职位呢，就冇人理你㗎啦，就個個就對你冷淡到咩乜嘢，好似啊形同陌路啊，咁啊見到都唔打招呼㗎啦，以前就哇真係打工作揖，咁就叫做人一走 茶 就涼囉，或者你嘅呢個人在正在人忙正式，就咁解啦，即係話你在嘅時期你推行嘅政策就梗係個個都要推行啦，但個問題原來個政策可能係不得人心嘅，或者有啲既得利益者係受個政策損害嘅，係一路都唔信㗎啦，咁你一走嘅時期就人忙正式啦，呢個人唔喺度嘅時期，你嗰個政策呢就係、是、啊冇晒啦。 嗯， 吓、啊，好真噶呢样嘢， 好现实， 好现实噶。 我亦都听我老师讲埋一句啦，呢、這个叫做人穷志短。 哦，系啊，系啊。 我系觉得咧，系好有智慧嘅呢句说话。 但系咧，嗱，好得意啊，呢啲就系啦，啱啱又有啲相反噶，系、嘛？你听过啦，就民穷而后功啊，民穷而后功啊，即系话咧，原来咧一个人咧，你系。好物質豐裕嘅時期呢，生活優裕無憂嘅時期呢，你係寫唔出偉大嘅作品嘅，係咪？你吟詩作對呢都係咁，吟風弄月啊，講埋晒呢啲嘢都係風花雪月呢，係冇深度嘅，係咪？你一個人呢，通常講得難聽啲，你一定要經過好即係大嘅咁嘅挫折。 咁又係喎，即係歷史上嗰啲就算畫家即係好出名嘅人物呢，都係經 過。最出名最出名係邊個呢？就係、俾人淹咗嗰、那個、就是、太史公，即係太史公嘅司馬遷啊，就即係個個都話呢，如果當其時佢咪得罪咗皇帝，俾人淹咗坐監，佢就未必能夠寫得出《史記》呢本咁偉大嘅著作啦，咁樣嚇。咁當然我哋希望唔好個個話要去到淹先能夠咩啦，係嘛？但係即係民窮而有功就咁解啦。通常你喺最窮困嘅時期呢，你嗰啲即係寫嘅嘢呢，原來先至係偉大嘅。所以同你頭先講過呢，就其實兩個都啱嘅喎， 兩個都啱。 係嘛？頭先我都話咧 ，A 又啱，非 A。又啱啊！人窮志短亦都啱啊！講真，叫做咧貧賤夫妻 百事 哀啊嘛嚇！你話哎呀，我哋貧賤，你應該更加嘅恩愛係咁。咁啊，有啲人做得到，但係咧啊，你真係柴米油鹽醬醋茶都搞唔掂嘅時期咧，咁你就分分鐘就嚇、就嗌交啊，或者咩啦？你日日為咗嗰兩餐飯係嘛？咁啊，所以咧就呢個又係好有意思嘅嚇。 惺惺相惜導演史葛古巴，兩大奧斯卡金像影帝蝙蝠俠基斯頓比爾、白宮管家科力士韋德加，怒火激情，6月12號有仇必報。 點知有個我 feel 到個啤啤人用兩隻手指搣我， 我都係俾咗個啤啤啊， 佢係救波 試下喂， 幾高啲啊？幾多啲啊？ 哇，好問喎、 跟那一個早晨大氣，快不發齊味。 逢星期一晚11:30至12:30 ，Justin、劉溝、Coffee 唔遲唔出。